满有恩典的主，当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求主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抓住主的道，也被主的道所影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主话语的更新，可以得着主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使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时代来为主存活，叫主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行出来，以至于生命丰盛，见证主名。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里边的这一段圣经，讲到了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来激励着我们。这些经文呢，要和前边的经文要连起来读。希伯来书是今天的基督徒应该好好的来学习的一本书。当时的基督徒遇见了很大的挑战，有的要回到旧有的犹太教信仰里边去，有的是面对着逼迫已经有一点动摇后退，有的人是在那样的一个混乱的环境里边开始故意犯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本书信，来警戒，来安慰。警戒是很严厉的，在新约圣经里边很少看到有像希伯来书里边那样严厉的警戒。不要故意犯罪，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很严厉的告诫，但是也有很深的安慰，对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在信心上开始软弱的弟兄姊妹也有很深的安慰，告诉他们我们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然后在第十一章里边，我们看见作者把信心的真理向我们讲出来。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实底。告诉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上能够走得好，然后让我们看见十一章里边有一个信心伟人的一个长廊，好像你进了一个博物馆一样，两边都是那些信心伟人的画像，从亚伯开始一直到旧约历史的结束，看见了好多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可以跑完他们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然后作者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连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里了。你现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里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这个比赛呀，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环形的赛场里边，那些赛跑的人在跑道上站立，然后是好多的人坐在看台上来观看他们如何赛跑。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画面的话，就知道作者在这个地方使用的是古罗马、希腊他们那些那样的一个竞赛的竞技的一个背景，竞技的背景。那些 信心伟人，旧约的信心伟人已经跑完了他们的信心的赛程，现在他们是得胜者，他们已经得胜，他们现在坐在好像坐在这个看台上来看我们这些人如何跑完我们信心的赛程。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好像都在这样的一个跑道上站立，已经开始了我们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赛程。那些旧约伟人坐在看台上在观看我们如何跑，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也就是第十一章里边讲到的那些信心伟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看我们每一个人如何来跑我们的信心赛程。注意这个背景，了解了这个背景，下边就比较好讲了。所以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来讲三点。第一点，我们要看如何的脱去缠累，要奔跑灵程必须是脱去一切的缠累，要不然是跑不好的。第一节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如何能够在奔跑灵程的时候得着能力，那就是仰望耶稣，得着能力，这是第二节要讲的内容。下边还有一点，就是要思想耶稣，不但是仰望，也是思想，思想耶稣，得着能力。往下打一点，往下打一点。思想耶稣，免得疲倦。圣经说免得疲倦灰心，这是三四节的内容。我们看第一点，脱去缠累，奔跑灵程。这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背景。第十一章里边我们看见许多的见证人，他们是信心的伟人，已经跑完了他们信心的路程，现在来看我们如何跑我们的信心路程。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一会儿我要讲一讲什么是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要紧紧的把这个赛跑的这个画面放在脑海里边，就容易了解作者在这里要说的内容。这个地方开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那就是所以，翻译成所以也好，或者翻译成的确如此。前边那些信心伟人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况，是作者在这里说的确如此，所以，然后就把那些东西和第十二章我们的经文连在一起了。所以你注意，这是一个以罗马古希腊的那样的一个竞赛的场景，运动为背景的。这个地方说的路程，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讲的就是体育运动中的这个赛跑。这个路程不是我们今天从家里到教会来的路程，也不是晚上吃完饭出去散步的路程，不是任何其他的路程，是讲的那个赛跑的那个路程。但是赛跑这个地方就有两样的要求，第一就是必须轻装上阵，不能够有拖累。有没有看见那些赛跑的人穿着很厚重的衣服，背着什么这个很重的这个行囊什么的，没有这个东西，要把这些东西都要放下。而且呢，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你的赛跑对你的身体的素质要求也是很高的。有没有看见在跑这个百米赛的时候有那种很超重的肥胖的人呢？有没有看见？没有看见过。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我一会儿要讲。所以一个胖子跑长跑， 特别是跑那个百米赛，那是很辛苦的事情。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世俗化的人，贪爱世界的人，跑属灵的赛程也是跑不好的，也是跑不好的，在这样的赛跑中一定会失败的。这是第一点，必须轻装上阵。第二点呢，就是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这一点一会儿我们再细讲，再细讲。这个地方奔跑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不是像那些跑百米赛的跑完了就完了。这个地方的奔跑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持续的跑在一条信心的道路上，信心的赛程中持续的跑，一直要跑到见主面的日子，不能停下来。这个奔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是用一种存心忍耐的态度，一种锲而不舍的坚韧不拔的态度。这一句话里边告诉我们的内容很丰富。那下边就说脱下，放下，脱去，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原文里边就是一个字，就是放下，或者说就是脱去，就是这么一个字。而且这个字的意思已经有脱去放下的意思。跑步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不要拿在手上，要把它放下。很多的重担从心里边挪出来，不要再背在肩上，把它放下。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这样，是很彻底的一个字，很彻底的一个字。好，下边说到重担和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两样东西，注意啊，作者的重点在后边的那一样东西上边。重担固然会影响我们属灵的赛程，但是背着这个担子你还是可以跑，跑得很慢。这个你可以试一试，赛跑的时候你背着一个包还是可以继续跑，但是跑得很慢，会受影响。但是如果有缠累我们的罪，那你就不是跑得好或者不好，而是不能跑。所以作者的重点在后边的那个缠累我们的罪上边，我们要用心去想这个事情。我一会儿要讲，要讲，因为罪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生命是一种摧毁性的东西。重担只是有影响，一会儿我们来比较一下什么叫重担，什么是罪。你可以想一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边，你有什么样的重担？这些重担如何影响了你跑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赛程？也要想一想，你有什么样的罪？罪这个东西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的好像的观念中越来越淡薄，我们正在尽力的把这个东西来冲淡。但是这些东西是摧毁性的，如果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跑属灵的赛程。这个要把它搞清楚。重担这个东西它的原意就是在你的身体上长一个包什么的，鼓起来了，不是肌肉，是一个脓包。脓包这个东西呢，也许对你的身体和生命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它会影响，它会使你的赛跑受影响。肥胖症，特别是属灵的肥胖症，注意啊，影响我们的比赛。今天基督徒吃很多的这种快餐，吃很多的这个，喝很多的心灵鸡汤，是不是？我们这个听道也好，这个听布道也好，太多的心灵鸡汤，吃的基督徒都有一点肥胖， 有很多假的那个没有力量的那种东西在身体里边，不是肌肉，是脂肪，这些东西都是要把它消除掉的，消除掉。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我说今天的教会哪一个宗派发展最快？他们有的说是什么灵恩派，有的说是改革宗，我说都不是。我说今天发展最快的一个宗派叫做按摩宗，听说过这个吗？按摩宗。他说什么叫按摩宗啊？我说按摩宗就是牧师都已经改行做按摩师了，在讲台上把神的话语掺水改造成按摩乳，弟兄姊妹来这里听到，不是要用要听扎心的道，以至于生命可以受影响、受改变，而是来这里接受牧师的按摩。他们想听什么，哪个地方不舒服，就像你去见按摩师一样，他腰疼、背疼，然后在那里替你搓呀、揉啊。牧师现在也改行都做这种工作了。你哪个地方不舒服啊？什么地方有困难呢？然后把神的话语加上水改造成按摩乳，在那里揉啊搓呀，这个宗派发展最快。以至于现在好多的基督徒里边有这样的重担，有这样的对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吃了太多的这些所谓的属灵的垃圾食品。生命成长要找捷径，要找捷径，所以那些成功神学的东西影响了基督徒的生命。那这些东西都是重担，还有一些生活里的一些东西。今天我们给自己加了太多的这方面的东西，以至于会影响你自己去想你有什么样的重担。也许孩子的事情成了你的重担，也许家庭里的什么事情，也许工作的什么事情，有些东西是没有必要让它影响我们的属灵的赛跑。所以你自己去想，如果我们愿意去思想，愿意去对付，愿意去放下，你会注意你在跑属灵的赛程的时候，因为认真的跑，因为不住的对付这些重担，这些重担会慢慢的脱落。就像你跑步跑的时间久了，坚持跑下去，这个肥肉会跑掉一样。最近我们那边有一位弟兄，这一段时间这个跑掉了25磅。属灵的赛程也是这样，坚韧不拔的跑下去，你的那些影响赛跑的那些东西会跑掉，会跑掉。这是重担，这个东西虽然也会影响赛程，但是不像下边一样东西，这个也就是缠累我们的罪影响的那么厉害。缠累这个字是很可怕的，就是这个字的原意就是陷阱。陷阱不是很可怕吗？想一想看，如果在你跑这个属灵的赛程跑比赛的时候，前边有一个陷阱，你去想一想，一直往前跑，结果不小心掉在下边去了。罪这个东西就是缠累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如陷阱般的这种东西，那就是摧毁性的，你就不可能再跑了。缠累就是这个意思。罪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到罪的时候，通常会是讲对基督缺少忠诚，缺少忠诚，开始对弥赛亚信仰产生怀疑，这是当时的人特别容易犯的罪，故意犯罪，因为知道以为主再来的应许好像不能实现了，所以他们就敢故意犯罪。这希伯来书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警告，有很多这样的警告。那今天我们缠累我们的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去好好思想，好好思想。 今天我们所犯的罪好像比以前的人所能犯的罪更加的多样化。以前一个年轻人要是想看一看那些污秽的东西，还要跑到街上去买那个什么花花公子这一类的黄色的这个东西，现在只要在房间里边，是不是？有没有这种经验呢？不要举手，不是护照。大概都有这种经验，有可能有。一打开电视，一打开电脑，就可以进入一个污秽的世界里边。那个时候，如果你的心不蒙神的保守，不愿意蒙神保守，你就会陷在这里边，缠累我们的罪。注意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的心灵，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看一眼，有时候好几天都抹不掉。注意到了吗？怎么跑？怎么跑属灵的赛程？想一想看，满眼都是那些污秽的东西。今天我们犯罪，更是很容易。所以呢，你会注意到，在我们属灵的追求，在我们的信心的道路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属灵的品格、生命的那个素质的每一个方面，它的对立面都是一种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说的宽泛一点，谦卑是我们的应该有的属灵品质，它的对立面是什么？骄傲就是一种罪，是不是？圣洁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本质，它的对立面是什么？污秽。虽然这个字很宽泛，但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内容都是这个东西。诚实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那它的对立面是什么？虚谎，满口谎言，犯了罪之后还不认罪悔改，然后用许多的谎言来掩盖它。注意到这些东西，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不单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传道人犯罪跌倒而且拒绝悔改，这些东西想一想看。有一次这个我看到这个北京的袁湘臣老牧师的太太写的那个文章，我们已经在生命季刊出版了。我看到里边写的东西，他就讲到他听宋尚杰的布道会，宋尚杰的布道会给他的印象很深刻。你们大概都知道宋尚杰这位很有名的布道家，给他的印象很深刻。他每一次布道的时候有很多的动作，在台上跳来跳去的，有时候会跳到讲台上来，我都不敢往讲台上跳，太好像是太厉害了。但是这位传道人对罪恶的责备那也是毫不留情。那个袁师母说，有一次他说我听他讲道，讲道的时候说他揭露罪恶，揭露人心的这种虚伪和诡诈，斥责那些口中喊叫着主啊主啊，但是内心却刚硬不悔改的人，也不肯离弃罪恶的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他说我听他讲这些东西，然后他是很严厉的指着台下边，不像我们这个一聚会的时候只有不多的一些人，那个地方都是坐得满满的，而且那些长老啊传道人都坐前边。但是他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是这样斥责罪恶，指着前边的传道人长老执事，然后说你们谁也逃不掉上帝的审判。别看你是个基督徒，别看你是个牧师， 你是个长老，你有罪，你快要落在地狱里了。他的警告是很严肃的，你还不悔改。然后说着的时候，就把他外边的长袍脱下来了。他是很喜欢这种有一点点的这种戏剧性效果的这个事情，脱下长袍，里边还穿着一件长袍，但是在里边的那个长袍上边有很多的纸片，每一样纸片上都写着一样我们常常会犯的罪，什么说谎、嫉妒、偷盗、奸淫、自私、仇恨、凶残、不信，所有这些圣经里边列到的罪，他都把它写到小纸片上，贴在他里边的那件长袍上去了。然后他就把他那里边那个长袍也脱下来了，脱下来之后把它挂在后边的十字架上，因为唯有十字架可以解决这一切的罪，一切的罪。我想他的这个做法很符合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要不断的脱去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像穿衣服一样。这个罪恶的问题啊，实际上要解决它也是一种属灵操练，每天要靠着圣灵的光照，靠着主话语所建立起来的标准，要认识到我们生命中哪些东西是缠累我们的罪，每天把它像脱去衣服一样脱下来，穿上一个新人，一个新的品质，是一种操练。脱衣服穿衣服不是这个一次性的工作，只有那些死了的人才是一次性的，脱掉穿上然后就烧掉了。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脱衣服穿衣服，那是一种持续性的，是一种操练。所以他就脱下来挂在十字架上，唱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这样的来对付我们的罪，这个缠累我们的罪就会慢慢的从生命中靠着主的话语，靠着圣灵被除去，你就开始有力量来奔跑前面的路程了。好，看第二点，仰望耶稣得着能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地方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耶稣，注意这个地方啊，还是一个奔跑，也是一个属灵竞赛的那样的一个画面，你要有这个画面在脑海里边，你要一直往前跑，不要左顾右盼，耶稣就在前面。你如果想跑得好，使你有能力脱去罪恶的缠累，要一直的来仰望前边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他是先锋，他从天上来到世上，他自己也是跑完了这条道路，他已经跑过了，已经跑到尽头，他已经得胜，他在那边。然后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也是我们信心的成全者，我们仰望着他就可以跑好这样的一条路，就可以有能力。所以这个地方啊，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那是一场很漫长的一个道路，如果我们左顾右盼，被这个重担和罪恶缠累，我们就没有办法跑。现在我们仰望前边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下边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那就是他的复活和得胜，那就是他坐在父的右边这样的一个得胜的一个情形带来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忍受了十字架。原文里边没有这个苦难这两个字，就是翻译的人把它加上去的。 当然，主耶稣的十字架，那也是一个很深的苦难。所以这个地方，当耶稣成为我们仰望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了，就有力量了，就有力量。下边说，耶稣是创始成终，创始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创始意思就是先锋，它不单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信心的对象，他自己也是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信心的榜样。你会说，怎么耶稣也是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榜样？是的，耶稣也是走了这样的一条信心的道路，成为先锋，成为创始者，因为他要带许多的弟兄到神面前去，到神面前去。所以成终就是成全者，靠他来成全，靠他来成全。第十一章里边所列举的那些信心伟人，实际上都是在主耶稣基督为他们开启的这个信心道路上跑到终点，跑得很好。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地方说的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就曾欢欢喜喜地仰望耶稣的日子，看见了就快乐。那些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旧约的那些伟人，实际上都是一群仰望耶稣的人。注意啊，你会说耶稣是在多少年之后才降生的，怎么他们也成了仰望耶稣的人？都是仰望耶稣的人。第十一章那个地方还讲到摩西为着耶稣所受的羞辱，就轻看埃及的财宝。注意，所以仰望耶稣就有了奔跑的能力。下边又说思想耶稣，三四节，这是第三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个地方开始用一种命令的语气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思想，要思想。我们的和合本往下打一下，往下打一下，你注意到我们的和合本把这个你们要思想啊，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把你们要思想这个字放在了中间。实际上它是在这节经文的最前头，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思想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在信心成长的道路上，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赛程里边，基督徒会遇到许多的试炼，会遇到许多的试探。但是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他自己的得胜。耶稣也受到了许多的试探，受到了许多的试探。所以呢，思想他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秘诀，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特别看一看思想这个字。思想就是要运用我们的这个理性能力，认真的思想思考，深思熟虑。这地方不是一种用主观的感觉来去描述耶稣。注意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特别的来警醒，我们今天很容易用我们的主观感觉来描述耶稣。思想耶稣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理性，当然这个理性也是圣灵所引导所掌管的理性，借着神自己的启示来去思想他，来去认识他，不是主观的描述他。有些人常常的很主观的来描述耶稣，然后呢描述一个他觉得让他感觉到很舒服的耶稣，而且呢在他犯罪的时候，这位耶稣也不责备他。耶稣是爱，爱包容，不要责备罪恶。最近我们听到好多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罪人，你既然是罪人就不要去责备罪恶了。听到这种观念了吗？ 你如果是罪人，最近刚刚我看到一篇文章，某一个神学院的一个什么一个老师写的文章，你是罪人，你不要责备罪恶了。最近同性婚姻不是合法化了吗？戈培里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不是出来说话吗？很坚定的一种立场，我们要站在圣经的立场，站在神的一边，来指责这样的罪恶，不能妥协。如果美国不悔改，如果奥巴马不悔改，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这不是说得很好吗？结果那篇神学院老师写的文章里边说到什么呢？说在这个时候，这个什么戈弗林就跳出来说什么什么的，这叫什么话吗？我们都下半句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怎么能够有权利来责备这些东西，来指责这些东西，这叫什么话吗？弟兄姊妹要特别小心，今天撒旦散布很多的谎言，其中有一个谎言就是你是罪人，你就不要再责备罪恶。耶稣说的是，如果你眼中有良木，就不要去指出你的弟兄里边眼中有刺，那是不要论断。但是耶稣什么时候说过，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不能责备罪恶。撒旦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要封住基督徒的口，不要责备这个世界的罪恶，让罪恶泛滥，这是撒旦的谎言。可是今天那么多的基督徒、传道人、神学院的教授都在重复这个谎言，宣传这个谎言，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我们很想描述出一个让我们的心里感到舒服的耶稣，我们要什么东西，他要满足什么东西，不是这样的。这位耶稣是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耶稣，他是为罪而来，解决罪恶，解决罪恶。圣经里面是这样启示的，圣灵是这样引导我们来认识他的。所以这个地方说，你们要思想耶稣，用圣灵所掌管的理性，借着神的启示来去思想他，来去思想他，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大脑主观感觉去描述一个耶稣。有一个传道人整天在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但是他的耶稣就是一个他自己用自己的主观情感所描述出来的。当他要和这位耶稣亲近的时候，他可以同时犯罪，你看到了吗？你如果有耶稣在你的生命里边，你根本不敢去思想罪恶，注意到这一点了吗？如果你有圣灵在你生命中掌权，你根本不敢进入罪恶。但是如果一边你喊叫着与耶稣如何如何的亲密，一边在那里构思着犯罪，难道那位耶稣就是圣经里边那一位要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舍命流血的耶稣吗？想一想看。所以这个地方说要思想耶稣，要思想耶稣，因为思想耶稣我们才可以得着圣洁生命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根本就没有办法跑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赛程。注意这个地方它的对象是很清楚的，思想是命令，你们要思想，思想的对象是耶稣，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来描述这位耶稣在世上是如何的被罪人所顶撞。顶撞就是说反对的话，我们的主降世为人，一生被各样悖逆的东西来顶撞，被羞辱，被不信的言语所顶撞。注意这是耶稣在世上让我们所看见的，这些言语有的出于大祭司，甚至十字架两旁的强盗也在羞辱他，连他的门徒也三次不认他。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一位主。下边说思想的目的是什么呢？免得疲倦灰心，这是我们的目的。今天我们很容易疲倦灰心，不是因为侍奉太多疲倦灰心，而是太多的重担，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疲倦灰心。疲倦灰心，灰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内心的 原本靠着圣这个信心所激发起来的那种力量已经非常的薄弱了，内心已经很松弛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如何可以跑信心的路程呢？想一想看，想一想看。当然也有在侍奉中，在家庭很复杂的关系里边，工作遇到的难处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灰心的感觉。侍奉的太久，缺少神话语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更新的生命状况，也会有灰心的感觉，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就有一点疲倦灰心，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没有力量祷告，没有力量读神的话语。你不要以为我在这儿讲到力量很大，有灰心的时候。在2012年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我都有一点糊里糊涂的那个状况。有一天晚上，我就在我经常祷告的那个地方夜间跪下来祷告，我就求主让我看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该怎么得了。我在主面前要先悔改，当一开始向主悔改的时候，怎么可能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已经舍命，我已经立志要为你而活，怎么活出这样的一种灰心的一种糊里糊涂的状况呢？当然不是说已经犯了什么样的大罪，可是这种状况对我来说我已经觉得很不正常了。你的爱为什么不能把我激励起来呢？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在主面前又很深的悔改，这个时候就觉得圣灵光照，看见如何如何的没有办法过蒙主喜悦的生活，什么地方是得罪主的。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天晚上我觉得如果我要不停下来的话可以一直祷告到天亮。我称那一天为我的悔改之夜。祷告完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里边，办公室里边坐下来，拿起圣经。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圣经翻开之后正好是罗马书，罗马书以前我是每个星期都要读一遍的，结果到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大半年时间都没有读过罗马书了。我不是说只读罗马书，这是我自己的读经的一个习惯，但是已经好久都没有读过了。对神话语的那种爱和渴慕已经不知不觉的有一点冷淡了。所以这就是一种心灵的无力感的这样的原因。所以圣经说，思想耶稣，那位受罪人各样顶撞的耶稣，免得疲倦灰心，免得疲倦灰心。注意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命令。所以下边说到，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通常分段的时候都把这一句话分到后边去了，但是它是和前边联系的很紧密的一句话。你们要思想，思想那时候罪人顶撞的耶稣。这个地方进一步告诉我们，你们要思想的那位耶稣不但是罪人顶撞，是在十字架上为抵挡罪流血舍命的那位耶稣，那位耶稣。耶稣基督与罪恶相争已经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而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状况远远还不到这个情形，不到这个情形。所以思想耶稣，仰望耶稣，我们就可以从耶稣那里，从那位抵挡罪胜过罪的耶稣那里得着能力，因为他是我们胜过罪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是我们的力量，是一个保障。思想他，藏在主里边。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在我们与罪的征战中，我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在与罪的征战中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他是我们 仰望的对象，他是我们思想的对象，也是因着仰望，因着思想可以得着能力的源头。源头，抵挡这个字就是面对面的，注意，和罪恶相争，面对面的，好像两个人战争一样，战争，抵挡，两军对峙，战争中的两军对峙是一个战争术语，就像我的名字一样，王志军，两军对峙，注意，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实际上以前文化革命的时候，我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就是汪军，很简单的。我爷爷没有什么文化，但是给他们的给他的孩子起的名字都很厉害。我有一个叔叔叫党，王党。我父亲有一个名字里边，名字里边有一个字叫国，王党、王军、王国，这个在文革中是很吓人的一种说法。所以后来我就在中间加了一个字，缓冲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被误解的可能性。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字很有力量，两军对峙。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成为传道人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与撒旦的军旅来对峙的、来征战的基督的精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的精兵。今天的时代需要抵挡罪恶的精兵，需要瓦解撒旦军旅的精兵，不需要一群追求属世安逸的人，不需要一群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不需要一群与罪恶妥协的基督徒，需要精兵，需要一群不妥协的人，在真理上站立得稳的人，知道吗？耶稣基督抵挡罪恶已经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还没有，我们仰望耶稣，思想耶稣，就可以得着抵挡罪恶、胜过罪恶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跑好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了，我们很快思想几点，思考几点，看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就像上面写的，你要思想哪些影响你自己奔跑凌晨的重担。每个人的重担可能不一样，可能不同，但是这些东西虽然没有罪那么可怕，但是会影响我们奔跑，我们摆在前边的这个属灵的这个赛程。你要去思想如何把它放下，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哪些罪成了灵程上的一种缠累。每个人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每个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边，每个人的罪可能不一样，但是要看哪些罪正在影响着你的属灵的赛程，是缠累你的罪，是把你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以至于被毁灭。要注意这些东西，你要去思想，想到这些东西就要在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有罪不可怕，有罪不悔改才可怕。如何使我们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圣经里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仰望耶稣，他已经得胜；思想耶稣，他抵挡罪恶已经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也可以因此得到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是否有疲倦灰心的状况？如何走出疲倦灰心？不是任何，是如何，对不起，打错字了。如何走出？圣经里边给我们的答案也非常的明确，仰望耶稣。仰望耶稣不是看见一个耶稣的画像，仰望耶稣就是要在主的话语，关于他自己的 救恩计划，关于他自己的美好品性属性的这个启示里边，好好的来学习认识他。渴慕主的话语，渴慕祷告，渴慕在侍奉中操练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能力和品格，这些东西都是仰望耶稣的内容，思想耶稣的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疲倦灰心，不但是摆脱罪的缠累，不但是摆脱重担的缠累，还可以走出疲倦灰心。一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属灵的赛程中跑得很好了。那些在旧约里边让我们看见的那些信心为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他们在观看我们的比赛，要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跑得如何，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得胜。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跑好，他们就因此得安慰，我们的主也因此的安慰。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了解这样的真理，你自己把我们摆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赛程里，有那些信心的伟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要看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如何来跑自己的信心路程。主，你知道我们有软弱，你知道我们有重担，你也知道我们有罪的缠累，但是你告诉我们仰望耶稣，思想耶稣，我们就可以得着对付罪的能力，可以得着跑好属灵赛程的能力。主，你是一位已经胜过罪恶、得胜罪恶的主，你已经在这条路程的尽头等候着每一个得胜的儿女。主，你在十字架上张开双臂为我们舍命，你在这条路的尽头也张开双臂等候着每一个得胜的儿女，你要拥抱你的儿女。但愿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得胜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